好，赞完好嘢呢，我喺讲呢个叫金球奖系列之前呢，我先就抽一抽，一定要就话叫做惨不忍睹系列之首啊。今个礼拜呢有一个叫成个电影业都俾你哋搞弯晒系列啦，就系、是、谷德超啊，肥谷主即系导演啊，就阿陈奕迅就话扮成龙卧底巨星。咁另外亦都有套叫黎明嘅执首次执到抢红啊，得唔得？两套片咧就烂到无极限嘅，咁两套我都觉得咧，我都几有信心，双双咧就系喺即系而家2018年都过咗一个月都冇啊，廿日啫，呢两套相信都入硬2018年十大烂片噶啦，得唔得？咁我都即系都实至名归地烂嘅呢两套，咁咧但烂中咧都唔系话零嘅，第一卧底巨星咧，我即系有啲都即系。十样嘢系唔合格嘅，都有一样嘢赞。原来谷德超咧表面就拍陈奕迅扮成龙，佢表面最后个成龙嘛，梗系最后都大团圆噶，又讲佢点样揭瓜。咁但系成套戏咧，实情佢矮化紧成龙嘅，咁呢样嘢都赞啦。佢入边嘅成龙都系讲佢话系冇打巨星，佢唔系佢又叫圆炮嘅得唔得？咁但系都似系即系指成龙啊。咁我又讲佢表面话所有嘢都系亲身上阵，但系原来都系揾替身，又话表面咧亦都会蒲嘅，又会揽女嘅。一拍完戏咧，夜晚又会玩女嘅，咁另外咧又会迟到嘅，又会嚟到又话晒事嘅，又会咧知道咧系啲戏份，发觉啊有个对手戏有得发挥，于是就临时改剧本，就夹硬要个对手冇得发挥，自己做咗呢个发挥嘅角色，咁啊有私心嘅咁样，咁例如即系总之就不停做啲嘢，都系抽紧成龙。咁呢样嘢，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谂住死啦，做咩事陈奕迅扮成龙嘛咁样，咁原来套戏其实系矮化紧成龙咧，我觉得而你想去睇矮化成龙嘅嘢咧，咁呢套嘢都还可以嘅，得唔得？咁啊抽得都真系几尽。咁我睇得到啊，即系谷德超英，即系当成龙冇到咁滞啦。咁啊，即系叫做见到即系成龙而家个细弱啊。咁啊，即系先讲讲成龙而家点衰法先啦。咁佢咧即系英龙对决咁啊，虽然我赞啦，咁但系即系作为演员演得好啫，咁都系个导演拍得好啫。咁同埋英龙对决系荷里活片嚟噶嘛吓。咁佢叫做主打，当然都唔系去做导演。佢都系做演员，机器之血啊，就系、是、之前我哋即系讲到笑到趴晒喺度，讲成个钟插到晕嗰套，咁喺国内咧就竟然得个三亿头嘅啫，即系两亿九啊，多少少，接近三亿零几多，咁啊三亿咧喺国内以佢咁大规模发行，重点出击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即系我谂估佢宣发费都唔够俾，咁啊成龙而家咧，因为呢个机器之血咧，你话冇得赖嘅，你话以前嘅成龙，你话啊。都唔係成龍拍，第二個拍唔同。咁但係呢套呢雖然唔係成龍拍，但係拍返其實 exactly 就係以前成龍嘅嘢嘅啫，得唔得？雖然加咗科幻元素，但又係咁樣啲雜技式打鬥啊，又係成龍一個打二百個啊，又係成龍啊當差啊，走去揭啲窟窿啊，要救地球啊，破獲呢個大嘅集團啊，其實一模一樣嘅，不過叫加少少有個咩機器心啊、機器血咁樣嘅啫。咁其實整體個鋪排宣傳全部都係成龍嘅作品，咁我估唔到咧國內嘅觀眾。终于醒啦，佢终于明白咩叫做塑胶，咩叫做成虫。咁咧，国内观众都退戏唔睇啦。咁你问我啊，我啊拍晒手掌啦吓，即系垃圾就应该早啲被淘汰嘅吓。咁啊，难得就呢套见到谷德超都已经见到成龙个细弱啦，唔俾面噶啦。哇，即系条条桥都串紧成龙。句句都入肉串到盡咁樣，咁我覺得都慣嘅。咁但係最大鑊就陳奕迅即係扮成龍嗰個演技就真係好浮誇。咁加上佢又黐住個鼻，咁當然我明嘅呢套都叫做喜劇啦。咁但係我咁諗你喜劇你都即係都不能夠太誇張喎。咁成套戲好抽離嘅。咁你問我即係陳奕迅個演技啊，真係幾慘不忍睹嚇。咁而入邊咧拍住嗰個咧就李榮浩，咁大家好似就。香港就未必知咁，但系國內咧，其實都叫而家嘅一線實力派歌手嚟嘅咁啦。咁但系即系人哋就撈咗好耐啦，不過就都叫近依五六年先叫爆紅咯。咁都叫做你諗下，係國內一線歌手可以同陳奕迅同台唱歌。咁而最津津樂道咧，佢女朋友其實就係楊丞琳啊，得唔得？咁啊能夠令到台灣嚇，即係我不嬲好冧啊，楊丞琳咪都即係坦白講 J 哥。咁啊咩女咩俾佢即係咁樣舐咗，咁啊變咗又好葡萄嘅。 咁咧，你问我葡萄底啊，梗系睇唔惯佢啦。咁啊，咁啊，佢好似第一次拍电影嘅啫。其实啊，李永豪，咁咧，咁啊，肯定葡萄啦。咁啊，谁不知咧，葡萄极咧，咁就喺入边戏个表现又，因为即系坦白讲，我觉得啊，李永豪其实本身样衰，佢个只眼细啦，个嘴咧又有啲怪，咁总之个样咧，你问我真系唔系太讨好。我个人意见都觉得佢系有啲周杰伦个样，个即系个气质似周杰伦，蒙猪眼咁样个样又系唔系好典型嘅靓仔，咁但系够高咁啦，咁佢今套戏都有粗 fit 过自己身形咁样嘅，咁啊类似咁样咯，咁啊叫做有套有咁，但系喺入边就哇讲佢又点样又要搞笑啊，成日又做啲即系插眉弄眼啊，又讲佢做卧底，又话要入去咧，嗰、那个叫咩入去就查，你当查成龙啊，话成龙又话同个泰国个军方诶咪嗰啲咩贩毒嗰啲有联系咁之类咯，咁啊跟住总之唔好理啦，咁最后又话系陈国坤啊，即系小龙哥咧，佢系饰演啊成龙个助手，咁佢原来系佢贩毒啫，成龙又无辜咁样，咁啊当然最后佢都唔会好白地讲到成龙系奸，咁但系问题成套戏都已经矮化到成龙好尽噶啦，咁啊。观众已经笑到反晒转噶啦，咁得，咁最后打小龙哥嘅，咁小龙哥叫做喺个塔度有咩只抽啊陈奕迅同埋李永豪咁啊 kick 啦，咁但系当中特别要提呢入边个女主角其实真系几得噶，咁呢样嘢我又觉得要值得要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咁入边啊嗰个女仔叫咩名呢，咁就系叫做李一桐啊，咁啊确实哇又后生又脆。咁佢又唔係話身形好爆嗰啲嚟嘅，咁但係都 OK 㗎，都好 S 型，好瘦，咁啊長頭髮，咁個樣又得，咁二來佢演技夠，因為入面佢有場戲又講佢點樣同阿成龍飾演個角色戲中戲，佢講喺戲入面都係做演員嘅，咁啊生離死別，咁啊即係有啲眼淚，咁嗰個位拍得佢好，即係高德超拍得佢好靚，好有味道，咁呢樣嘢即係值得讚咯，咁啊即係唯一亮點啊，李一桐，其餘你問我嗱，我就睇半夜。嘅旺角場嘅，咁就其實你問我就真係冇全場真係冇笑過，咁亦都係啲笑料都係啲七八十年代胡鬧鬧嗰啲咁啦，咁又入面又叫致敬好多嘢咯，致敬翻啲港產片，譬如致敬寒戰喺度搭聲鬧交啊，跟住又致敬翻又醉拳啊，又有呢個射雕手啊，咁啊即係將以前成龍嗰啲經典戲啊炒雜感啊咁之類咯，咁但係問題都好粗嘅嗰啲，你可以不理噶啦。咁啊李永浩入面啊，即係本質上真係樣衰嘅，咁即係個演技好浮誇，塊面有面淡嘅，咁啊兩個加埋陳奕迅嘅浮誇咧就好難睇嘅，你問我。咁所以又变咗好差，咁反而我觉得入边叫比较最顺眼咧，反而刘浩龙，咁刘浩龙嘅饰演咧，成龙跟住佢嗰个武叫动作指导，咁啊即系当跟住成龙嘅当系成家班嗰啲即系设计动作嗰啲人，咁啊几搞笑，反而刘浩龙啊叫做勉强叫做得最自然。咁其余咧咁都即系好唔掂嘅，咁你问我有许少雄嘅，咁跟住又 kick 垮啦咁啦，咁跟住有啲国内嗰啲好浮夸嗰啲又可以不理嘅，咁唔知成套戏我冇笑过咯，咁自己谂下啦吓，咁我觉得唯一亮点啊，李一桐大家及不及咁解啫吓，咁都惨不忍睹啦，咁因为咧即系凭佢住佢个 poster 整句 tag。乜嘢凭傲气露两点笑出一身痴，咁知道你几咁离地啊呢套戏吓，咁香港观众几咁唔受落，即系几咁即系其实上面嗰班系咪即白痴嚟嘅咧？即系明明个市场点行，明明而家观众要睇乜，明明边啲 tag 系出得街，咁嗰句 tag 直头系反效果，咁写嚟做咩咧？咁呢啲要知咯，咁成日我都话呢啲戏啊，即系一套就雷全家，你一张纸咧，一个污点咧，成张纸都碍眼，就系呢啲啦。所以我都话咧，成个香港电影业就俾你班友搞到弯晒，就咁解啦。咁当然咧，呢套啊叫做认真拍烂嘢，咁而另一套认真拍烂嘢嘅字咧，就惨不忍睹啦，就系、是、黎明嘅抢红，得唔得？咁咧好大镬！咁我喺上年 free mark 咧已经都见过张 poster， 咁啊睇咗张 poster 都胶胶地，佢就有啲感觉似系想拍啲好似夺宝 奪寶器咁啦。咁但係佢又唔會又玩機關啊，玩 Ocean Eleven 嗰隻嘅。咁佢又話中國以前又話唔知咩古代有個咩名，即係總之係名人名將咁啊，講佢釀酒好叻嘅。最後又 keep 垮，後屘又咩打仗，本身諗住翻意大利啊，後屘原來輾轉落咗法國。咁啊，嗰個叫王朝嘅秘方咧，釀酒好好飲。咁但係最後就得罪咗當地嗰啲酒莊，最後就有個協議，咁啊話嗰個呢個秘方咧就唔可以再用，咁啊就要封印咗佢。咁但係封印完呢，咁啊最後啊梗係有啲後人傳到落去，咁啊大家要爭奪個秘方，即係傳聞個秘方咧就話刻咗落嗰支即係終極嗰支有個叫你當帝王酒啦，咁啊嗰支酒嘅酒個酒樽嗰個木質入邊，咁而嗰支酒咧就而家就拍埋啦，咁於是咧。咁啊，饰演唔同角色嘅人又要镜头咁样咯。咁你越系大桥系咁啦。咁你问我个大桥其实都唔通嘅，就真系好明显系个之后个剧本写到嗰啲关系、人物关系入边嗰啲转折位，同埋成个剧情套路就好塑胶。咁系完全系黎编剧嘅问题。咁咧都冇办法要插，因为咧其实编剧阿黎明有份嘅。个故事黎明谂，咁啊编剧黎明都有份，但系当然黎明唔会自己一手一脚揾手写啦，咁啊都有谂两个嘅编剧，咁啊无谓开名，因为嗰两个我都觉得要收钱做嘅啫，唔得。咁我相信有智慧嘅编剧都会知道呢个剧本本身唔 work， 咁但系问题就黎明导演加编剧，咁可能佢都有份投资啦，有横压啦，咁啊变咗就咁老细要做，咁啊睇住你死唔俾你死咩？系咪先？咁所以我就话，我呢个编剧悲歌得唔得？咁啊永远啦，外行啊点内行？其实你做演员咧，演而优则导就唔系唔得，咁但系演而优则编咧，就坦白讲，除非你本身有文学根底，同埋本身你系写个故仔，起码都写个小说啦。你连一个基本小说都 handle 唔到，你点写一个两个钟头而有言之有物或者叫做紧张刺激嘅剧本咧？咁啊唔系阿猪阿狗去睇个戏。喺度吹几句又话自己识写电影剧本噶嘛？有套路，有起承转合，有好多故事个写嘅方法手法，咁唔系即系就咁普通文人得嘅。咁你加上即系你黎明啊，即系系啦，即系一个前线嘅演员嚟嘅啫。咁啊变咗就真系呢啲就叫露咗个馅，加上你仲哇自导自编出嚟个效果好难好胶，咁啊变咗即系世受尽世人耻笑。某程度上，我觉得抢红系差过卧底巨星，因为我觉得卧底巨星咧佢烂嘅，但烂到底佢都串紧成龙，起码都有佢历史意义。咁但系抢红咧，好明显黎明系想拍一套真正系紧谂住自己系可以紧张刺激嘅，你当都唔系警匪片嘅，即系叫做黑吃黑嘅片啦，吓、啊，即系叫做有啲好似斗智斗力咯。咁但系问题系好失手，好闷，系人都估到嘅桥段，打又打得好闷，冇场面嘅。咁啊，最后嗰场啲火车追逐，阴阴暗暗咁，跟住又有啲炸火车啊，又话有个咩吸铁嘅手榴弹咁之类，做咩好胶嘅情节，咁啊唔通咯。咁啊，加上入边咧，成条大桥中段咧系玩咩咧？就玩呢个扭身份嘅。佢就话呢，其实拍埋嗰个杜鹃啦，咁先讲杜鹃，唯一喺套戏入面好睇就係杜鹃。杜鹃有边个呢？其实就係中国合伙人入面，就係黄晓明嗰个梦中情人。咁亦都先后拍咗好多叫港产片㗎啦。咁其实你遇杜鹃系一个即係上海嘅 top model 囉。咁亦都系拍过好多戏啦。咁而入面亦都系有好多电，亦都之前拍过纽约纽约。港囧又有份，摆到人佢有份，咁呢套就抢红咯。嚟紧有套欧洲攻略啊，即系阿马楚成再嚟啊，攻略系列第三弹啊，又有佢份嘅，得唔得？咁类似咁啊，其实佢个样咧好有气质，亦都系好瘦啊，即系你去即系啲真系行 catwalk 嗰啲，但佢唔高啊。咁啊，其实佢个样系好标致，系演技都够，有味道。咁但系问题，阿黎明就剔佢近镜啊，拍得靓咯。但系剔佢 wide shot 咧，就拍到佢成个小未发育嘅女仔咁样就大镬。啲衫又着得麻麻地，即系特登好似明知佢唔够高，又要着佢要着长裙啊，要成咁怪咯。咁我觉得呢样即系服装上都有啲濑嘢。咁唯一叫有啲近镜影嘅杜鹃啊醒一醒，其余就真係垃圾都不如嘅呢套戏。咁入面呢最大镬就係张涵予。咁之前张涵予我睇佢呢个叫做徐克嗰套 智取威富山。咁我覺得智取威富山，我自己覺得唔得噶嚇，得唔得？但係坊間好多人讚啦，咁我覺得係徐克失手嘅作品。咁但係唯獨入邊咧，係張涵予飾演嗰、那個話要冒入去嗰個咩咩，即係對阿梁家輝嗰個咩黑鷹咩咩咩咩虎鷹幫啊，秃鷹幫啦、啊，混入去嗰陣時咁係有啲逼力。咁啊，張雨涵係做得幾好呢、這個角色嚇。咁、啊、但係問題嚟到呢度咧，近年又張雨涵啊慘不忍睹，就係追捕啊，得唔得？咁啊，做嗰個律師啊，係即係你見張雨涵又佢雖然高大大隻。但眼仔碌碌咁样噶嘛，咁佢追捕入边啊好鬼胶嘛，啲枪战动作即系难同即系周润发、梁朝伟相比咯，即系差好远个级数。咁而最大镬就系呢套咧，佢调翻转饰演一个扮又扮系一啲有任务嘅差佬啦，就话过嚟要敬头个红酒，后屘揭穿就话原来其实好潦倒嘅，佢就只不过受人哋钱财，为咗要攞100万人民币咧，咁啊要过嚟扮武警嘅头，咁但系后屘又话楼上楼原来嘅委托佢嗰个老板原来就揭跨有啲秘密嘅，咁啊中间喺敬头过程入边啊三方势力嘅，但又唔知点解咧又冇外国人嘅。冇晒人就剩得中國人嘅啫，咁最後話好誇張啊，話有成百幾中外傳媒都爭相報道，幾百人過嚟鏡頭，最後 ending 咧去到最後決賽得四個人嘅啫，咁啊就黎明、張雨涵，跟住另外兩個國內演員，咁啊四個入邊咧就話入邊又應該有一個咧易追容，就係、是、阿杜鵑個大哥。咁原來杜鵑個家族咧就係、是、擁有呢、這個叫你當係帝王酒啦，咁啊即係又有嗰個秘方啦，咁但係杜鵑就都唔知道酒喺邊嘅，咁其實嘅杜鵑又仲有個大大佬嘅，咁、那個大大佬咧就話原來係原配所生。咁而阿杜鵑同埋呢個二哥呢就係、是、叫做二婆山，咁原來呢之前一到回憶片段呢，咁其實都唔係穿嘅，佢拍拍下喺中段呢已經影返嗰個情節出嚟，咁冇懸念嘅，講返出嚟就話原來個大仔即係大大佬啦，咁就知道個老豆就嚟死，咁臨死就逼佢講嗰個神酒下落，個老豆唔講，佢就一槍打死個老豆，咁跟住啲護士就睇到打死埋個護士，跟住二婆見到抖抖前前打埋個二婆，咁但係就個二佬啊中咗隻腳中槍，兼啊個火個面啊揦咗落啲火爐度啊燒咗毀容，咁跟住咧個二婆就。救即系呢个二佬啦，咁啊中枪啊死埋，咁但系个二佬咧就不知所踪，咁类似，咁然后就话原来咧，即系表面就系一个镜头嘅酒，咁实情又话系个大大佬，就话想引啊二佬现身，又逼佢咧讲个酒嘅位置，因为当日咧个二佬应该走得好急嘅，照计估计个二佬冇攞到支酒，支酒仍然就仲喺嗰个古堡入边咁样，咁啊类似咁啊抖抖前前啦，咁中间咧各方都会雇用啲 sniper 嘅，但啲 sniper 出场唔知几秒就死噶啦，咁跟住又有啲枪战打斗咁样，跟住又曾经又逼观众就话黎明原来系个二佬，但后屘又唔系，就后屘发觉原来系张雨涵。帮即係佢搵佢嗰个有钱佬背后个有钱佬侧边又有个即係你当佢保镖嘅角色，咁开头又话系个保镖系二佬，后期原来保镖就死埋，最后原来就话系个张雨涵嗰个幕后嗰个老板就系二佬，咁跟住又二佬同大佬就对决，咁嗰边又要救杜鵑，咁跟住然后又要同嗰个大佬雇佣翻嚟啲雇佣兵打咁之类咯，咁点知啊成套戏就懒系斗智斗力，但系就弱智就乏力嘅，得唔得？咁啊惨不忍睹，咁黎明咧最大镬咧。连黎明嘅演技，即系其实黎明咧，我 buy 佢三间嘅，同埋我 buy 佢无间道三啊，我觉得佢嗰、那个即系杨锦荣个角色咧，黎明拿捏得好，咁同埋之前佢拍郑伊健嗰套双雄咧都好睇，其实，咁跟住仲有套系咪火龙啊？火龙都会有黎明啊嘛，类似啦咁样，总之我又唔系话公认觉得黎明唔识做戏。你讲唔识做戏，我觉得刘德华仲唔识做戏。坦白讲吓，佢不嬲都演翻自己。咁但系问题呢套嘅黎明咧，就仲系仍然，即系你知佢年纪都唔细，佢仍然系入边系饰演就一个 本身是孤儿，但是自小呢就张雨涵在孤儿院长大。咁但呢就后来命运二揀一呢就有个法国富商揀了黎明。其实我揀了张雨涵先嘅，但是张涵宇又话将个机会交俾黎明，咁跟住黎明就变咗接咗去法国，咁跟住后来承继咗遗产，咁黎明就变咗就哇成个花花公子咁。一开始就讲佢点样炫富啊，讲佢点样住古堡啊，一扎女啊做 party 啊，跟住又揸车啊，揸靓车饮靓酒咁样。咁于是因为咁呢，张雨涵先谂到喺法国就搵阿黎明 partner。就两个就走去镜头之找咁样，即系大桥系咁咯。咁啊变咗黎明入边饰演嘅，即系仍然系错，仍然系要靓仔，仍然系要纸醉金迷个样。咁但系到入边啲斗争位咧，同张雨涵咩闹交嗰啲位咧，仍然系咁错。块面咧就完完全全瘫嘅，系成个黎明好似 M V 咁嗰时嗰啲样。咁啊好恐怖，即系悲伤又系咁，打紧嗰时系咁，到哇要开枪要成又系错。咁啊惨不忍睹。咁啊。黎明嘅演技咧，入边如果你话十分每分咧，佢系攞负八嘅，我估得唔得？咁啊，头先嘅卧底巨星就你当陈奕迅嘅演技就十分满分啊，攞负五啦。咁你谂下个层次系咁，咁我直头喺入边睇黎明睇到惨不忍睹，直情系想走，系想走先唔睇套戏嘅。咁啊，赶客到咁。咁另外请嗰几个嗰啲。即系叫做有份打嗰啲侧边 side cast 嗰啲咩保安员啊、职业杀手啊嗰啲打手咧，全部3800个冇个抽得，冇个有台型，垃圾都不如啲演技。咁啊，剧情斗斗辗转，而当中啊，张涵予咧就成日眼仔碌碌，就喺度扮晒搞笑，又有时又喺度闹。闹交又会有时又歇斯底里，咁啊，总之啊，讲佢咧最大镬就唔识揸枪，咁喺个枪战场面入边又搞搞笑笑，啲枪啊跌来跌去，咁后屘又讲佢唔打唔撞啊，杀咗一个咁样咯，咁样饰演啲咁样嘅下巴角色嘅，咁啊，总之又系惨不忍睹，咁啊呢套抢红就真系冇办法，两套加埋就我真系完全唔建议大家睇嘅，咁啊亦都叫做有辱香港港产片嘅名声。去到呢个层次嘅，咁啊，即系正所谓睇电影咧，以戏论戏啊，好戏要赞，坏戏咧一定要大大力鞭。坦白讲，唔闹过佢哋都唔知，唔闹高德超都以为自己拍紧好笑嘅戏，唔闹黎明都觉得自己识拍戏，唔闹黎明都以为自己识得写电影剧本，呢下先大镬啊嘛！好，讲完两套烂嘢咧，当然啊，即刻讲翻套正嘢，推介翻俾大家啦，得唔得？咁啊。金球奖啊，即系已经名花有主啦，咁啊好多即系提名过嘅，或者叫做得咗奖嘅戏咧，咁呢个月咧就 UA 同埋 MCL 咧就联手打造，咁啊好多即系优先上咗，亦都有啲就系正常上啊，咁上个礼拜就荷里活烂片王同埋对王啊，咁啊今个礼拜其实上个礼拜都仲有套黑暗对峙，咁啊因为我未睇嘅，系得纷纷睇咗，咁啊嘛，咁啊今个礼拜我睇咗啊。而家先介绍俾大家听先啦。咁《黑暗对峙》就当然知道就攞咗呢个金球奖嘅喜剧类嘅最佳男主角啊。咁就系戈登局长啊，得唔得？咁就系Gary Oldman 咧，咁就攞咗就饰演呢个二战时嘅英国首相丘吉尔啊，咁啊，即系属于叫一人 show 嘅电影吓。咁啊呢套咧就叫黑暗对峙，咁啊先咧入边系其实确实佢系玩咗好多咧，即系用黑暗过场嘅手法嘅。OK， 咁亦都咧喺先讲就话第一 shot 啊，喺套戏入边一开始其实唔见丘吉尔先嘅，咁嗰时丘吉尔咧未做首相，咁啊上一任首相，咁就讲佢咧面对住啱啱嗰阵时嘅时间点咧，就系、是、德军咧就啱啱打即系势如破竹攻紧去。即係已經立咗歐洲好多個板塊，又打贏咗意大利啦，打緊過去比利時，即將就同法國打嗰邊打緊，咁而英國已經派軍就英法聯軍喺嗰邊叫做周旋緊，咁但係已經知道希特拉勢如破竹嘅照計啊贏嗰段嘅時間，咁啊話講話國會咧就見到而家個英國首相咧冇乜力啊，亦都唔叫做投不信任票，咁反对派呢就投不信任票，就话要罢照要啊呢、這个而家嘅即係个首相呢，应该话英国首相呢就要落台，咁意思咁 即係你哋當係反對派聯手就罷免首相啦。咁首相呢咁嗰邊又話啊咁點樣 Kikwa 咁要組成聯合政府，唯一嘅要求就話喺呢個你當係即係叫建，我唔知叫咩派，建制派喺度。咁建制派呢咁就話要再搵人做。咁我只能夠接受，只有接受啊丘吉爾做。除咗丘吉爾，我唔會第啲人我唔會願意達成聯合政府。咁變咗咁樣嘅情況呢，造就啊丘吉爾就臨危受命，就做咗呢、這個嗰個啱啱喺正1942年嗰段時間，咁做咗五年嘅啫，就係、是、正值1942至1947呢個就正正係二戰大戰最黑暗，亦都係最對英國嚟嘅最關鍵、最決定性嘅時刻，就丘吉爾就臨危受命上場嘅。咁但係一開始都係一個喺個國會嘅彈劾，咁啊丘吉爾唔喺現場嘅。咁啊，見張空凳嘅啫。我哋嘅投索咧，反而就係女主角出場喎。咁女主角邊個咧？女主角犀利啦！女主角咧就係、是、呢、這個之前就飾演過呢、這個Cinderella 入邊女主角啦，亦都係有呢個叫做傲慢與思辨啊。咁同埋呢個叫做寶貝傲慢與思辨入邊嗰個女仔咯，得唔得？咁靚嘅。入面又即係佢身材都唔差啊，咁啊有場呢行樓梯落嚟跳晒燈嘅，咁啊即係喺成套戲入面其實都好，全部都男人戲，亦都係講戰爭，咁但係唯獨得佢即係佢飾演呢個丘吉爾啱啱申請嘅秘書，就幫佢呢佢口講呢，佢幫佢打電報啊，打啲文書嘅一個即係好聰穎嘅女仔，咁佢就係、是做得好成績嘅，咁叫彈翻，即係比較好養眼咁樣咯，吸引觀眾睇落去啦。咁而第一出就講佢就入去間房，就第一次見丘吉爾，亦都係觀眾第一眼見丘吉爾。佢一開對門，一閂門，成間房黑曬，然後就見到丘吉爾點雪卡，咁、那個畫面係黑曬，淨係見到即係點火柴嗰啲燈火。嘅光燒咗嗰、那個嗰、那個雪卡，跟住然後就慢慢化光，然後先化翻原來現場。其實佢雖然拉咗個窗簾啦，但都有自然光嘅。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特效嘅，佢唔係現場嘅燈光做出嚟，係一個後製嘅過程。但係成個感覺個味道係出曬嚟，先見咗佢。丘吉爾個樣子，火光底下嘅樣子，跟住再見成個大環境咯。咁呢個 shot 就好特別，咁啊喺我個印象好深。咁而入面咧，其實玩咗幾個 shot 咧，都係類似用呢啲攝影嘅手法去做。其中一個就講佢咧，哇！啲德國飛機過嚟就落炸彈炸，咁咧下邊逃走嘅人民當中咧，有個小朋友就拿一隻手，咁啊擠喺隻眼度做一個圈，係透過隻手望住架飛機經過，然後又見佢放炸彈嘅，咁類似，咁呢個又係好獨特嘅一個視點嘅鏡頭。咁另外仲有場就係話咧，歪歪影住一個軍營咯，跟住然後佢知道，因為呢一個軍團入面咧，就係丘吉爾就話係4000人，就預咗會犧牲，個目標就要喺法國同比利時唔知中間嗰個位咧，就話要拖延住，開一條戰線，等到嗰啲德軍咧唔會有即係叫爭取幾日時間，唔可以即刻殺咗落去呢、這個鄧寇克嗰個海灘度，咁啊即要爭取多幾日時間就救嗰40萬嘅英軍嘅，咁嗰隊段部隊啊，哇！講佢好凄慘，打到叫彈盡糧絕，嗰下就打電報求支援。咁但係丘吉爾咧，好即係冇辦法，好慘絕情嘅情況底下，就同佢講咧：你哋係冇辦法撤退，你哋撤退咧，後邊鄧寇克嗰40萬士兵咧就會死噶啦。咁啊，於是就叫佢哋死守。咁跟住一個歪索先見拉一個上帝視點，跟住再有德軍飛機經過，一個炸彈炸咗個城池。咁呢、這個調度又係好靚，好深印象。最後仲有一個咧，就係夜晚見到一啲一個戰場嘅歪索，一路一個 pan 一路 check， 應該叫做即係推緊 check 嘅一個即係。check 緊佢左邊啦，咁一路都好拉歪，咁係一個夜晚嘅戰場，然後拉歪，然後先發覺咧，其實係影緊一個士兵嘅背脊，瞓咗喺度嘅士兵個近鏡，咁呢個 shot 又做得好靚，咁類似其實有四五個呢啲叫攝影調度上好鮮明嘅場口，咁呢樣就睇到即係攝影個功格。 得唔得？咁你成套戲咧，一定係Gary Oldman 嘅一人 show 啦。咁佢即係神還原咗丘吉爾啦。咁啊，見到佢啊，即係我諗相信特技化妝啦，得唔得？咁啊，哇！啲表情位啊、眼神位啊、說話，佢話啲人就話連個口音咧，同埋佢嗰啲口頭禪都更足嘅。咁啊變咗，咁啊佢丘吉爾就肥嘟嘟嘅個樣。咁但係入邊佢嗰種即係肥胖嗰啲走路嗰時個神態啊，同埋佢哇肥得嚟同人哋鬧交嗰時，嗰啲即係嗰啲又心跳啊，又會話要食藥啊，即係爭啲會高血壓啦、啊。咁嗰啲位佢即係拿捏得啲即係好精準。咁啊，即係體演技咧一流嘅呢套戲得唔得？咁而入邊就估唔到就一來就係戲中戲就講緊鄧寇克大行動啦。咁而入邊就如果原來睇嗰套戲先知。原來當時英國咧表面就組成咗聯合政府啦，咁但係問題原來保即係變做保守派，即係你當係建制派嗰邊咧，其實就係密謀咧罷免丘吉爾，因為咧原來嗰邊咧係有諗住咧係諗住就同希特拉咧講和嘅得唔得？咁講和嘅意思咧就會有啲交換條件，揾個外相咧秘密同呢個希特拉就喺度台底交易啦，就話只要你肯承認翻英國嘅主權。我俾你德國佔領曬成個歐洲，你肯咁承諾咧，我哋英國就會撤軍。咁其實簡單嚟講，即係背叛法國，就到時就有得法國就被攻陷。咁啊，有個咁樣嘅叫做台底交易。咁但係問題呢個取向咧，咁就喺套戲入邊就好鮮明，就講一個好政治嘅博弈啦。就話講佢呢個叫保守派密謀做嘅事。咁但係丘吉爾咧本身咧就講佢就好強。嘅立場咧，就係話希特拉咧冇得講和，冇得傾嘅。咁一開始就係主戰嘅。咁由丘吉爾咧帶頭率領啲人啲軍隊咧，就話一定要救嗰40萬嘅英軍。咁同埋就話要拖延時間。咁但係嗰邊商已經密謀就話可唔可以咩揭垮？咁當中咧經過一輪嘅政治博弈咧，丘吉爾都曾經軟弱，曾經迷失。最後就俾人哋哇，又要交換條件，又話會罷免佢。底下咧，佢就叫做答應咗，就話啊，符合某啲條件，就話以嗰、那個以即係以和嘅合約，就暗地裏就同希特拉嗰邊台底傾。咁但係可能正正就因為有丘吉爾嘅軟弱咧，就為咗鄧寇克行動咧，爭取咗好關鍵嗰兩三日。所以後世即係套戲都好 soft 咁講，可能係因為咁樣嘅曾經，因為德國其實某程度上都唔係諗住真係要。如果同英國全面開戰咧，可能佢都會有損傷喎。咁所以我諗德國都釋出咗橄欖枝咧，係想就話喂，即係只要你唔幫拖法國，我打贏法國，我咁始終都有個地理屏障啊，有個英倫海峽頂住咗。咁加上咧，即係德軍咧，其實由頭到尾都陸軍啫嘛。雖然都有海軍，但係佢其實海戰或者點樣上岸，咁佢又即係唔係太擅長。咁所以佢都理論上都盡量避免自己軍力損。好咧，就未必肯会真系叫全面同英国开战嘅，咁所以我估佢哋都系想咁样，咁就系有个好 soft 地讲，就话可能就因应呢个丘吉尔嘅犹疑咧，或者曾经佢系叫做都自己迷失咗，谂住系以和，咁啊争取咗几日时间，反而就发动咗嗰个叫做邓寇克史上最成功嘅撤军行动啦，咁啊呼吁晒民间船只就去救，咁就系基斯道法鲁兰嗰个邓寇克大行动啦，咁啊一样嘅一个事迹吓，咁但系就关嗰几日咯，咁但系呢套戏个转捩位咧就话丘吉尔迷失，咁但系最后就讲佢咧，原来丘吉尔本身都贵族出身嘅，咁佢從來未搭過地鐵，咁啊試過一次搭地鐵咧，就喺入邊蕩失咗路。咁啊嗰次就話講佢諗住就係嗰日咧就會去個議會度就同翻咩內閣成員交代，即將就會試下伸出呢個以和合約，就同德軍嗰邊叫做 compromise 一個好嘅條件。諗住宣布嗰下咧，佢突然間離開咗架車，就走咗落去搭地鐵。咁啊有一場咧就比較好戲劇性，真係入到去個車廂。咁啲人其實認得佢，咁話大家都呆咗。咁而喺有場就叫做做得幾都，你可以話係幾感人嘅。咁啊，講佢由丘吉爾問個車廂入面嘅人，問唔同身份嘅人，有教師，有小朋友，有一家大細，有流浪漢，有黑人，有女人。咁唔同嘅人原來係表示，好多市民都表示 never 唔可以傾。唔可以妥協，咁同埋帶出咗就係話咧，一個國家 你係用盡自己嘅能力，但係都保護唔到家園，衰敗有榮。就算輸咗，都有機會會重建個國家。咁但係當你一個國家，你未打仗已經同人哋以和，委曲求全，咁到時德國反口，你從此你就冇咗個國家嘅光輝，咁啊會更加萬劫不復。咁啊帶出咗呢個咁嘅信息咯。咁啊，仲有丘吉爾喺地鐵傾完偈之後咧，哇！成個人即刻殺醒曬，知道自己應該要走呢一步，佢就先唔去外國，走咗去外相咩外國成員嗰度咧，先游說咗對方，最後就憑住佢嘅即係好義正廉前，亦都好熱血沸騰、好激昂嘅演說咧，游說到全部議員就一致就話：同德國冇得傾，冇得投降，我哋盡一切能力都要救翻個40萬軍隊。咁最後就成功叫過渡咗，即係呢個歷史上嘅鄧寇克大行動啦。咁而保留咗英軍嘅關鍵戰力咧，及後就打勝，即係為叫做打勝仗，即係叫做其中一個關鍵嘅條件啦，得唔得？咁類似咯。咁當然之後嘅事就已經電影就完㗎啦。主要聚焦都係喺嗰個即係嗰咁關鍵時刻，阿丘吉爾嗰個心路歷程嘅啫。咁成套戲就係咁。咁你問我戰爭場面唔係冇，不過就都唔多，都係一啲屬於剪影啊，或者叫昙花一現啊咁樣。咁實情成個鄧寇克行動都係歪索，見到啲船喺度喐咁嘅啫。咁啊，坦白講又唔係話真係好長盡，亦都唔係好多大場面嘅。咁但係咧，文戲武唱，佢丘吉爾個心路歷程刻畫得好啦。佢喺入邊個國會嘅演說，同埋嗰啲不停個主張，點樣去說服身邊人嗰種張力咧，就靠呢個影帝個演技散發出嚟。咁啊，整體演技同埋整體丘吉爾嘅這個角色在這個這麼大時代的情況底下，這麼關鍵的時刻落什麼決定都好看。咁啊，場口其實唔拖唔悶嘅，去得好快嘅。咁啊，節奏剪得都好快嘅。咁啊，呢套真係叫做文戲武唱嚟計，都係屬於示範作啦。有啲即係似上屆，即係上年2017年我嘅第四名就係《猖狂帝國》嗰種感覺嘅。咁當然呢個比《猖狂帝國》更加有說服力啦，就因為呢個係真人真事改編，兼呢而且佢個處境唔係一單官司啦，係一個決定緊一個國家命運嘅說案嚟嘅，咁就變咗個感染力更加大。咁呢個咧，中意睇呢啲文戲，中意搭落有味，中意啲對白好快，同埋又要哇睇到佢嗰種說話嘅感染力嘅觀眾咧，呢套必須要入場啦，得唔得？咁啊 ，Gary Oldman 攞影帝實至名歸，都希望佢金像獎可以再下一城啊，好唔好？好，跟住嚟除咗呢個金球獎系列，除咗呢個黑暗對峙，咁其實勾勾地啦，因為應該上個禮拜做啊，反而今個禮拜正正啱啱呢禮拜四上咧，就係廣告牌殺人事件，咁我就即刻禮拜四晚就去睇，哇！我又同幾個導演一齊睇嘅，個個都讚不絕口，好睇，唔悶。好睇在佢啲角色入面每個人都好有血肉嘅，佢唔係永遠啱，雖然佢賣廣告牌嗰個媽媽好 charm， 好有主見，對於自己要賣呢個廣告牌，要控訴警方，要搵到個女嘅真空，好堅定，咁但係呢實情佢都唔係一個好媽媽，實情佢都會做錯事，實情佢都會犯錯，甚至乎最後會犯罪，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這個角色先有血肉咯。咁而入面涉及幾個角色咧，都係淋漓盡致嘅。其中一個大家估唔到啊，原來入面咧其實係有呢個咧，NYSM 即係嗰個叫咩非常道入面嗰個催眠嗰個男，即係嗰四個人嘅咧，咁啊催眠嗰、那個，即係拍人催眠嗰個演員做，咁佢就飾演當地最叫做當地最高級個警官咯，咁就嗰個控訴三塊廣告牌就媽媽特登買，唔係買嘅，即係叫租啦，上面就油咗紅底黑字。就係話第一格就係話，竟然可以有人係叫咩啊？被人強姦完再消失。第二，但係兇手還未落網。第三格就係話，咁你哋呢個警察呢個局長，當咗佢有個名嘅，唔記得佢叫威比爾啊，比爾警警官啊，傑森啊，你傑森即係 Officer Jason， 你做緊啲乜咁？咁例如係咁樣三塊淨係紅底黑字嘅 嘅文字啫。咁但係佢都醒嘅，佢個字特登係一啲反問句，咁唔構成诽谤，係一個疑問嚟嘅啫，得唔得？咁佢而嗰三塊警告牌咧，其實廣告牌咧，正正就落喺咧，即係。佢个女烧俾人烧，即系佢俾人强奸埋之后再烧尸啊，烧尸嗰个位置，咁而喺屋企咧，亦都望到嗰三块广告牌，咁其实是一个比较偏远嘅小路，咁但系咧，往往镇上嘅人咧，要可能要出省啊，要喺个外边翻嚟咧，都会必经之路嚟嘅，咁嗰原本嗰三块广告牌又冇人理嘅，但系佢发觉啊，蹲完之后咧，咁我就又受到当地电视台访问啊，咁啊变咗件事越闹越大咯，咁啊当然就套戏有好多人性嘅博弈嘅，包括就开头全部村民都支持女主角就是即系嗰个妈妈啦，即系觉得佢咧个女咁惨，咁啊要尽快查出真相。咁但系登完个广告牌咧，大部分嘅村民咧都对佢唔中意嘅，因为觉得咧第一，原来嗰个警官咧，即系意思嗰、那个非常道嗰个催眠嗰人嗰个饰演嗰个警官咧，其实大家喺村镇入边都知，其实佢患咗胰脏癌嘅。得唔得？咁啲人就覺得，喂，你鬧還鬧啊，你冇揾過即係患咗絕症，都即將仲有幾個月命嘅人嚟鬧咯。咁就覺得佢好冇人情味。咁同埋嗰個警官其實喺個鎮入面咧，就不嬲，即係真係義正言明，亦都算係一個即係好正義，亦都受街坊愛戴嘅好警察嚟嘅，得唔得啊？咁但係佢下面嘅手下咧，就一紮好鬧哨嘅，又懶啦，又蠢啦，又有個。即系叫做第二嗰、那个，其实原来后屘先知，原来第二男主角嚟噶，得唔得？原来咁重戏嘅后屘，咁佢系会歧视黑人啦，会滥用私刑啦，冲动啦，同埋本身个智慧好低嘅，即系成日啲嘢好蠢，好后知后觉嘅，亦都系咧，总之放工就去落酒吧，咁啊，即系表面就以为自己做警察好黑白，咁但系实情又唔。冇自谋嘅，咁啊，亦都唔冷静嘅，咁样一个咁样嘅好情绪化嘅一个咁样嘅叫警长啦，即系你当老警长咁样咯。咁饰演嗰个角色都系都 OK 嘅，即系个演技都好入呢个角色嘅。咁啊，啲村民又唔中意佢，咁啊，包括就话啲牙医都话投诉佢，甚至乎啊，特登整牙嗰阵时咧，整痛佢咁类似。咁啊，跟住有好多人啊，受尽啲街坊啊责骂，咁但系佢啊坚持就都会落租呢个广告牌。咁而第二个人性博弈就嗰个广告公司，咁其实都系啲村民嚟噶嘛。咁其实系啱啱就有个叫后生仔掌舵嘅，即系我唔知系咪接任咗佢爸爸，佢又冇详细讲。咁、那个后生仔就调翻转就有少少暗地里都帮嗰个女人嘅。咁啊，当佢受尽其他村民指骂嗰时咧，亦都嗰间广告公司因为登完啦，咁啊。咁有戏剧化地，嗰间广告公司咧，正正即系建喺咧，嗰、那个警察局嘅对面嘅啫，即系一街之隔嘅啫。喺佢个窗口咧，二楼咧望出去就是个警局噶啦。咁都系个警局都好细间嘅吓，即系嗰啲小村庄嘅小城镇嘅警局。咁啊，就望到一街之隔咁样。咁啊，先差佬梗系上个广告公司搞佢啦，又话逼佢话要拆咗个广告牌咁之类。咁但系佢又即系以话合约啊，我签咗啊，咁同埋佢有咩犯法啊？佢寫嘅嘢疑問句又咪毀谤你，咁同埋我客户俾咗錢租，我咪登咯，登乜都得，只要你唔色情、唔暴力、唔涉及到诽谤犯法嘅嘢，我冇犯法，點解要個客户？咁其實暗地去幫嗰個女人嘅呢個後生仔嚇，咁但係嗰個後生仔後屘下場都幾慘嘅，咁後屘又揭垮咁樣一路去，咁有啲人性博弈，咁由先慢慢鋪咧，發覺原來阿媽媽同佢個女中間嗰段感情。咁原來個女死嗰陣時咧，其實都係你當係邊稱啦。個女都有濫藥嘅。咁原來喺佢死嗰日咧，其實就佢想借媽媽架車，但媽媽就唔俾，就話佢因為出去 wet 又出去食藥啊咁樣，總之就跟然後鬧長交，最後唔肯借架車咧，佢先要徒步行嘅。咁其實暗地裏又講話，其實 即係我媽媽都算一個嚴母嚟嘅，咁但係佢自己都有情緒缺陷㗎，咁同埋佢同個前即係個老公咧離啱啱離婚嘅，咁個老公啊搞嘢，個老公咧都型喎，佢溝咧溝到個19歲都幾索又大波嘅靚妹，咁就都係正常嘅人嚟嘅，咁所以變咗佢個家庭其實已經係破裂咗啦。咁除此呢個仲有個細佬個角色嘅，咁細佬同個家姐其實又唔係話太感情好好，不過不至於話反目成仇嘅。咁啊類似咁樣，咁個有個仔又唔妥阿媽嘅，咁呢件事更加去唔認同阿媽去登廣告牌，咁變咗有啲好多家庭嘅矛盾。咁佢一開波已經講佢見到廣告牌。租廣告牌，跟住哇！警察開始要做嘢啦，咁然後先慢慢滲翻佢嗰啲角色背景，又交代翻佢即係當即係，因為佢七個月前應該即係呢單嘢查咗，但係就無聲無息咁，佢先要寫廣告牌控訴個警方咯。咁啊，七個月前嘅事啊，叫做翻俾觀眾睇，咁大家先知個脈絡咯，又出翻曬啲角色，咁啊，每個角色咧都有互動嘅。都到日後嘅事咧，引到越嚟越誇啦，因為件事開始就後屘失控嘅，包括咩咧？包括個廣告牌會俾人燒咗啦，包括咧就即係中間我呢個劇頭啦，最大嘅轉折位就係咧，最後嗰個 Jason 警官，即係非常道嗰個演員咧，最後就吞槍自殺嘅。得唔得？咁當然咧，其實喺個遺書度去講咧，吞槍自殺唔係因為呢個廣告牌，只係因為佢唔想家人之後我絕症，佢胰臟癌。當佢第四期末期去到最尾嗰幾個月咧，佢唔想家人咁費心力去照顧佢，咁同埋佢覺得想喺趁而家都仲係症狀嘅時間咧，我自己離開，咁就好過俾阿老婆啊仔女見到自己最虛弱病嗰個樣咯。咁當然遺書咁寫啦，咁但係問題就咁所有人都會覺得係因為個廣告牌逼死咗個警官，咁啊變咗哇開始失控。首先失控就下面嗰隻馬咧，好似罪犯嘛，走過去咧就行私刑，就抌咗嗰個廣告嗰個老闆個僆仔落街，咁啊打到佢爆曬角，咁啊跟住然後又後屘又火燒，即係跟住就另外又有個牌俾人燒咗啦，咁啊邊個燒咧？即刻再講啦。咁跟住總之一系列嘅失控，咁啊跟住警察又報復，咁啊發覺拉唔到個，即係又曾經問話啦，咁嗰個女主角啊，梗係仍然好堅強啦，喺唔肯改啦。咁跟住後屘咧就決定啊搞佢身邊人，又搞佢，因為個女主角其實即係我阿媽都係喺嗰啲咧當地嗰啲紀念品店度賣嘢嘅啫，得唔得？咁啊發覺。就決定搞佢個同事，咁搞到咧，即係希望佢冇份工，咁啊，知即係個警長都係行私刑啊，出於報復嘅。咁啊，總之 keep 啦，搞到哇咁啊，警民關係好劍拔囂張嗰陣時，咁啊，跟住個轉折位就個阿媽心灰意冷，就決定燒警局，得唔得？咁但係又估唔到咧，嗰、那個頭先嗰個躁狂差佬咧，原來佢咧當佢打完嗰個人。廣告嗰陣時啊，咁嗰個新嘅警官咧，原來係個黑人嚟嘅，就喺現場其實睇住佢濫用私刑嘅。咁嗰個警官咧入翻警局咧，先表露身份，就話原來而家我係接管呢個警局嘅新中央派嚟嘅警官啦。咁啊炒咗嗰、那個，即刻炒咗呢個躁狂差佬。咁啊躁狂差佬啊，啲啦喺度迷失咗，喺度混混噩噩嘅之後咧，咁後屘咧就話原來個警官咧臨死嗰陣時咧，俾封遺書，其中一封就俾呢個媽媽。另外一封就俾呢個警官，咁、那個警官咧就漏夜喺個警署入邊咧睇嗰封遺書，咁原來第一俾嗰封遺書俾個媽媽咧，原來個遺書咧就串佢阿媽喎，個警官就話咧好似我捉棋咁樣，呢一步棋我張理君，咁啊雖然我係因為自己個病而自殺，但我覺得我自殺呢一個行徑。其实是批判紧你个行为，你一定会令到所有村民攻击你嘅。咁我就话我临死就要搞就做呢个，我作为我对你嘅不满咁样。咁等大个妈妈冇嘢咁，但系最后我系谂烧警官，咁就系烧嗰下咧，佢又唔知原来啊个差馆入边仲有人，因为之前打过几次电话，证实咗冇人，佢先抌个汽油弹。咁最后我争啲烧死咗个躁狂差佬，咁最后个躁狂差佬都冇事。不過因緣際會又涉及到個侏儒嘅角色嘅，咁個侏儒角色咧之前又同個桌，即係喺個廣告公司嗰個即係少年老闆咧就打桌球，咁因為侏儒受盡歧視啦，咁但原來講佢有少少冧啊女主角嘅， 即係意思冧個媽媽，真冧啊，得唔得？咁但係就喺嗰段時間就咁啱因緣際會，咁我又同喺個酒吧度同個醋狂差佬已經不滿，又曾經爭啲打交。咁誰不知喺呢一個咧，個醋狂差佬衝出火海嗰下咧，就正正個豬魚行過，咁啊救調翻轉又救翻個差佬。咁而之後呢，咁啊啲差佬嚟到啊，梗係覺得極度係有機會個媽媽抌汽油彈啦。點知個豬魚就做證，就話係間個差館燒著咗。佢同個媽媽先行出嚟救人嘅，咁而嗰一晚去邊咧？個豬就話佢同佢一齊咁樣，咁啊即係叫做用口供咧，就幫咗嗰個媽媽咯。咁啊變咗嗰個豬同呢個媽媽又有段叫做哎呀嘅感情嘅建立，咁啊係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咁但係當中佢其實都有意思，因為最後當然佢唔會接受啊豬嘅愛啦。咁但係當中都帶出咗一啲即係愛為何物啦，佢同前夫嘅關係。咁而後屘原來先穿就係佢個前夫飲醉酒燒咗個廣告板。咁而最後佢係咧放下執著。就接受就話叫個前夫就對個女朋友即係19歲嗰個女仔好啲，咁即係會有一啲咁樣嘅透過唔同嘅角色互動係解到佢哋每個人嘅心結咯。咁呢度寫得其實係好有力，亦都係層層有序有層次。咁即係個劇本啊，即係幾精雕細琢，同埋都最後穿個橋咧。ending 咁點 end 呢？咁 ending 呢佢都幾新嘅，第一就 ending 呢冇傳統地最後嘅佢搵到個兇手就完啦，最後佢搵到個疑似兇手得唔得？咁係真愛人嚟嘅，喺個酒吧飲下酒呢，咁咁啱個醋狂差佬坐咗喺佢後面，咁佢呢喺佢後面就嗰個真愛人就喺度飲酒吹水，咁吹又話自己哇幾個月前啊 ，deb 嗰條正嘢啊，哇我喺個山邊打野戰咁樣，咁於是就即係做俾觀眾聽，嗰、那個就極度有機會係啦。咁而嗰個財神差佬咧，反而就醒覺咗，因為咧喺佢頭先燒差館嗰時睇嗰封信咧，原來就係咧個警官臨死嗰時寫封信俾佢，就係鼓勵佢嘅。佢就話咧，雖然你都好懶，你都係一個不才嘅人，咁但係咧你唯一好處其實心地善良。同埋你係好，都係對個鎮咧服務咗好多年，其實你個本質咧就唔壞，亦都係可以做一個好警官。咁啊，透過呢個鼓勵咗佢啊，重新振作。咁啊，夾硬喺個酒吧度咧撩緊大家，仲畫界花咗佢塊面。咁啊，然後仲要目的係咩咧？就係個指甲要有佢個 DNA 再 check 翻。咁啊，變咗個高潮位就喺度。咁究竟最後係咪咧？咁啊，當然咁我咁樣講啊，最後就調翻轉，原來嗰個唔係個兇手。即係殺個女嘅兇手，咁但係咁啊點咧？唔係兇手，咁但係問題到最後你又會知啊，套戲其實唔係一個緝兇嘅經過，咁其實邊個係兇手咧？其實唔係太緊要，最後佢哋係反而係知道嗰個人個車牌，咁啊決定一齊搭車過另一個州，就即係帶埋支槍，就話我就算佢唔係殺我個女嘅兇手，我都肯定知道佢係強姦犯，我哋不如替天行道，咁有少少。黑色幽默嘅元素喺入面，咁而架车慢慢揸，两个喺呢个车上面嘅对话，先再讲话，其实喂，烧差馆嗰个系我嚟嘅，咁嗰个差佬又话，其实我早知啊，咁啊，即系几型格而又几有味道，即系越 end 得几有悬念嘅，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即系叫 open end 咧，个手法系几好咯，即系喺一套叫比较咁批判，亦都系比较咁写实嘅电影入面，咁系有个。思想空間俾我哋觀眾去傳譯個故事，咁啊真係唔錯。咁至於套戲正啊，正在邊咧？第一就對話啦，第二演技啦。咁而即係最正就 Amazing 就話個成本真係唔高，劇本亦都唔複雜。坦白講，真係你係高手，你可能真係一晚或者兩晚寫得出。咁但係問題喺啲咁小場景、咁簡單嘅事情入面，亦都咁生活化嘅小鎮嘅情節入面。可以扭到咁有張力，而又你永遠每一幕做完嘅嘢，你唔知下一幕發生咩事，每一幕你都係唔知啊，下一幕會點演變，佢個角色會點演變啦，跟住然後就入面嘅角色冇多餘嘅，每一個角色到日後嘅事件都係有個牽連，咁當然佢個三個廣告牌個催化劑嘅啫，咁實情就係、是。即係都係講緊個角色個心結，最後點樣個糾結點樣去完咗個結咯。咁你問我最後都象徵嗰三個廣告牌係個女仔嗰個墓碑，你當咁就 咁係咪要挖到出場，揾埋個空手先叫做 N 咧？咁呢個真係唔係，即係確實係一個好有味道、好有意境嘅結局。咁呢樣又值得讚咯。咁而個飾演阿媽嗰個演員啊，犀利啦！哇，入邊佢嗰種老練啦、啊。即係話受盡，即係村民指罵嗰種堅定啦，又會行私刑啦，又會打人啦，又躁狂啦，咁即係自己演得好好。咁而當中都有啲感動位，就係嗰、那個即係估唔到，就係嗰個躁狂差佬原來後尾係咁重戲，對套戲係咁大嘅劇情嘅轉折喺佢度。咁而佢就同翻嗰個廣告嗰、那個人咧咁啱，佢燒完即係毀咗容啦，綁曬繃帶，又咁啱瞓埋同一間病床，咁啊兩個又有啲對手戲，咁都有啲感動位，咁啊證明廣告個都係原諒咗佢。咁其實可以話呢套戲係講緊如何去原諒別人，或者叫做忘記過往嘅傷痛嘅一個好某程度上喺度治愈系嘅另一類叫做比較黑色或者叫做張力嘅拍法，就有別於一般就好温暖系嘅治愈系，呢個係一個叫暗黑類或者張力類嘅治愈系，咁又有唔同面向咯。咁呢樣嘢真係學到嘢，亦都係好精彩嘅，得唔得？咁而導演個手法就即係好樸實嘅，即係務實，但係問題就處處見張力。咁而場景唔多，但係就哇幕幕都精彩，咁啊扣實你觀眾個情緒，牽住走。咁呢啲就係即係金像最即係金球最佳電影嘅實力咯。咁啊呢套我就 highly recommend， 亦都係我覺得咧，雖然依2018年過咗廿日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咧呢套咧，我擺硬佢入去呢個2018年十大啊，相信咁啊都叫做冇乜懸念啊。咁啊當然未必去到第一啊、第二、第三咁高層次，咁但係相信入十大咧就灼灼有。余嘅，咁啊，实在系一套好电影啦，希望大家可以入场睇咧。好，唔觉自己咧个人 solo 竟然讲咗两个几钟，咁啊，真系对唔住啦，因为 Tasco 都曾经交代我，叫我咧即系一节咧个零钟好啊，搞掂啦，加上又唔系好多科幻片，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我自己嗰阵录咧，咁我都控制唔到自己，咁啊，即系大家唔介意，咁我都分咗。拍 A 拍 B 嘅，咁如果真係話有啲嘢唔啱科幻主題，大家覺得唔啱聽嘅，跳落去聽咯。下一節 C 嗰一節咧，就係、是、阿、芬芬、阿、Sunny 同埋 Tasco 咧，就講預先睇啊，已經佢哋已經睇咗麥迪文做嘅《縮水人間》啊，咁發覺原來都一套幾非一般嘅戲嚟喎，唔似 trailer 睇到咁樣，係一套可能喜劇包裝嘅一個科幻懸念嘅即係科幻元素嘅戲，又估唔到唔係喎，咁究竟係乜東東呢？下次翻嚟嗰幾位高手再同大家講下《縮水人間》。